我是潘普千，为 LibriVox 档案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卷一第23，春饭若耶溪，作者其母潜。忧意无断绝，此去随所偶。晚风吹行舟，花露入溪口。昼夜转西角，隔山望南斗。潭烟飞溶溶，林月低向后。生事且离慢，愿为持竿手。读完了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